这样，你记住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婚外情永远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，然而电影《廊桥遗梦》却敢于直面这一主题，并以细腻的手法讲述了一段中年人之间的爱情故事。特伍德扮演的罗伯特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，他整天开着一辆旧车浪迹天涯，而女主人公梅丽尔·斯特里普扮演的弗朗西斯卡，在丈夫参加农业博览会之际，有了四天属于自己的时光。这一次，罗伯特来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家乡，并请他带路去拍摄廊桥。 啊，要帮忙吗？ 不，不。我全都准备好了，现在我想去换一下衣服，洗个澡。 我先把餐具办了。 在闲聊中，他们互相讲起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，此时两颗寂寞的心灵仿佛找到了依靠。在弗朗西斯卡的家中，他们感受音乐，共进晚餐，情不自禁地相拥起舞，一起走进卧室。然而弗朗西斯卡并不愿意因为自己而使整个家庭陷入不完整的境地，两人只能痛苦分开。 我觉得就好像你想穿我的结婚礼服去看电影一样，希望你们读了日记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要火化，这不是一个老太婆的一时糊涂。 古老的廊桥，孤独的远游客，当爱情与传统伦理道德相抵触时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？是拥抱自由的爱情，还是坚守对家庭的责任？本期外语佳片推荐《廊桥遗梦》。 似雪花飲泣的你冻吗？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，连掉了织也不怕，怎么始终牵挂，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。原谅我不再送花，伤口应要结疤，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。如若你非我不嫁，始终别火化，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。谁都只得我双手，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，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。曾沿着雪路浪流，为何为好事泪流，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先有，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，试管里找不到它，要污眼眸。前尘硬化像石头，随缘地抛下便逃走。我绝不罕有，往街里绕过一周，我便化乌有。情人节不要说穿，只敢抚眉发端，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。留在汽车里取暖，应该怎么规劝，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。人活到几岁算短，失恋只有更短，归家需要几里路，谁能预算。忘掉我跟你恩怨，花开了几转，东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遥远。谁都只得那双手，靠拥抱亦难为你拥有，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。曾沿着雪路浪游，为何为好事泪流，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是有，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

幻想中的这天会比幻想的唯美，还是要告别，还是放弃害怕一下的时间，你会装进什么回忆纪念在心里里面，终于要告别，终于没有更多的明天要追，你有什么遗憾依然残缺还没有完美，社会心愿少天边于是相遇一点点，这爱变得浓烈，但每段比喻更加壮烈，当永远变成一种遥远，当句点变勇敢的告别，勇敢的向过去和未来告别，告别每段宣言，身份地位，聪明或愚昧，最后的告别，最后一个心愿是学会高飞，飞在不存在的高山草原，星空和 生活迸发的状态，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，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，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，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。 FM 九九九，深呼吸，睁开眼，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 我不会 我不知是否还能有缘再重来，让彼此感觉依然纯白，不会被沾染一丝世俗的尘埃。不能伤害未来梦在苍白中展开，有些事不该看得太明白，或许感觉会更实在。当你从爱到所有色彩比不出月的风霜，磨灭了曾有的情怀。当你从我的眼中凝固，只是世俗的尘埃。当你从我的眼中离开，无尽的记忆在瞬间已将我掩埋。 的眼泪擦不干净。

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缘分是意外吗？如果两个人有缘见面，那么为什么又会有分离？电影《鸳鸯蝴蝶》或许能给你想要的答案。 我要结婚了，但心里很不踏实，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掉到一个黑洞里面了。 这部影片由严浩执导，陈坤和周迅在片中饰演男女主角。生活在北京的陈坤来到了杭州游玩，在周迅开的咖啡店里与周迅饰演的小雨相识，两人因为相似的性格而成为互相倾诉的对象，而同时他们都有各自的恋人。 要啊，乔院你要叫，看我们俩一起好不好？爷爷， 认识到会死才开始活，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成熟，我才有机会变成熟啊。影片中像这样的经典灵修语句，在周迅和陈坤的随意聊天中随时都能听到。不知不觉你会发现他们偶尔会道出你的心声，好像某个熟悉的朋友。 一切都会丧失掉的，青春、健康、友谊、爱情、生命， 缘分不是意外，时间到了它就来了，如果还没来，只能说明时间还未到。国语佳片推荐《鸳鸯蝴蝶》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